这年头，能在饭店吃饭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常去饭店，那说明他一定是在壁垒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公园里的大妈们还在跳着广场舞，丝毫不畏冬季的严寒。而一些歌舞厅里，早就聚满了孤单的单身男女。当黑夜彻底笼罩，人群渐渐散去，第四精神病院外面的一个窨井盖忽然被人从内向外推开，紧接着竟然从里面钻出30个荷枪实弹的作战人员，还有胖子罗兰。这些人的枪械上都装好了消音器，而且脸上都画上了迷彩，准备异常充分。不知道庆诊何时开始对109壁垒布局的，竟是已经将整个109壁垒的地下系统给摸得一清二楚。恐怕李氏财团都想不到这地下到底藏了多少人，或者还藏着什么东西。唐周在简易的通讯设备里说道， 三个小组分别渗透。 他们只有30多人，却毫无惧色。在他们看来，这里的安保不过是一些私人部队而已，根本不足为惧。罗兰就大摇大摆地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着这三支作战小队犹如三柄锐利的黑色匕首捅进了第四精神病院。这精神病院里的安保遇到庆氏财团的作战人员，顷刻间便被土崩瓦解。随着队伍继续前进，这支作战班组终于在精神病院的主楼外汇合。唐周低声说道， 不要恋战，找到二号白鼠立刻撤离，除二号白鼠以外的所有目标一律击毙。 按照情报显示，二号白鼠应该就于今晚执行解剖手术，这就是他们选择在今晚突袭的原因，不能再等了。这第四精神病院里只有2个超凡者，但一号根据情报太过危险，所以罗兰选择放弃。一行人一路朝着楼上突破，整个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都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杀进来。要知道这时候壁垒里还是很太平的，虽然出了火种公司那档子事，但火种公司人员已经被驱逐了呀。罗兰在作战班组身后笑道， 不用留情面，这些拿同类做小白鼠的人有一个杀一个，绝对不冤枉。 此时罗兰的神态有种异样的神采，好战亢奋。很多人习惯性的以为他只是一个没用的私生子，大家对他最多的称呼是庆诊的哥哥，但113壁垒的人还有庆诊与他手下的士兵都很清楚，罗兰从来都不是个怂货。光是罗兰主导的小范围战争就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有些人觉得这罗兰骨子里流淌着与他弟弟一样疯狂的血液。经过资料室的时候，罗兰走进去找到一号白鼠的研究资料，其中还有三盘厚重的老式录像带。他慢条斯理地将录像带放入资料室的录像机里，然后打开了电视。这录像带里是三段录像，只见一个面目白皙清秀的年轻人坐在审讯室里，而他对面则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年轻人忽然说道， 你看到我去哪儿了吗？我问你，你看到我去哪儿了吗？啥？你别光张嘴不说话。喂，那个人，你看到我去哪儿了吗？ 医生半天没有说话，年轻人的头慢慢低了下去。 啊，不好意思，我找不到了。 年轻人孤独地坐在那里垂着脑袋，连自己都找不到了。罗兰站在电视机前默不作声，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那个年轻人就像是坐在全世界的边缘角落里，被别人遗忘，被自己遗忘，直至一无所有，这才是真正的孤独。第二段受诊记录里，医院的催眠师正在尝试给年轻人催眠，这时候的年轻人看上去已经正常多了。医生对年轻人说道， 闭上眼睛放松，试着想象 你沿着一条隧道向前走去，世界渐渐陷入黑暗。那是你熟悉的隧道。你向右边的隧道跑去，那里的尽头有光。当你抵达光的位置，就会抵达你最想去的地方。听我数，三、二、一。 结果这时候年轻人睁开眼睛，医生诧异， 你怎么睁眼了？ 年轻人笑着说道， 我跑错方向了。 第三段受诊记录里依然是催眠的过程，这次医生对年轻人说道， 闭眼放松，试想你躺在海水中，温暖的海水包裹着你，当你沉入海面的时候可以尽情呼吸，当你落入海底的时候将会抵达你想去的地方。听我数，三、二、一。 然而异变突生，这次医生竟然睡着了，而年轻人则面带微笑。录像到第三段便戛然而止了，似乎后续的研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也或者是进行不下去了。只是罗兰站在电视机前看完这三段录像之后，总觉得那年轻人有着说不出的诡秘之感。他感叹， 啊，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恶魔耳语者，看来是那个催眠的过程开启了他超凡能力啊。 唐周问道， 要不要带他走？ 带他？ 罗兰摇摇头， 哼，我罗兰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这种人我可驾驭不了，而且把他放出来还指不定惹出什么乱子来呢，你不知道的精神病院里有多少人都因为他死掉了。 恶魔耳语者，这是财团之间对于某种拥有极端催眠手段的超凡者的称呼。至于他们到底掌握着什么程度的催眠手段，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但罗兰刚才看录像便觉得惊异，第三段录像的时间点恐怕还是对方刚刚觉醒的时候吧。 只带走二号白鼠。 说着罗兰便继续往楼上走去，此时作战班组已经将整栋大楼给清理干净，除了一二号白鼠再也没有其他的活口了。幸是财团的作战人员干活干净利落，不然火种公司也不会被打得焦头烂额。当然也是因为火种公司没料到罗兰他们会忽然出现在那里，而且凌晨这个归属于火种的作战序列也并没有投入战斗。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当罗兰经过那个将一号白鼠隔绝起来的隔音房间时，罗兰下意识地离那个房间远了一点，生怕里面蹦出个猛兽来似的。罗兰和庆诊那个共同的爹已经死去多年了，走的时候是因为肺癌，没得治。那时候老头子把罗兰和庆诊喊到病床边上说，其实他一点都不担心罗兰，反倒有些担心庆诊，只因为庆诊骨子里的傲气让他锋芒毕露，这前半生如果不走得稳稳当当，后半生怕是没有善终。而罗兰不一样，他这私生子能屈能伸，哪怕有人往他脸上扔泥巴，惹不起的人他照样不会去惹。弟弟与哥哥，一头虎和一头猪，明明弟弟更强势一些，但老头子临终前却一直拉着罗兰说要保护好弟弟，谁也不知道老头子是怎么想的。此时作战班组已经将二号白鼠从手术台上扛了下来，罗兰看了一眼，他撇撇嘴说道， 这年龄也太小了吧，10岁还11岁啊，能当我闺女了都，这怎么帮忙干仗啊？ 老板，李氏出发了，我们得赶紧走， 车辆已经准备好了。 结果话音刚落，罗兰和唐周便听到外面轰隆几声，他俩透过手术室的窗户朝外面看去，赫然看到自己准备在僻静之处的车辆爆炸开来，犹如午夜的绚烂烟花。罗兰当时就怒了， 这他妈谁呀、啊、天天闲着没事非要打老子新车玩，老板跟你没完。 老板快别说了，赶紧钻下水道吧。 唐周拽着罗兰往外面跑去。已经是凌晨了，任小素回到店铺的时候大家都还没睡，所有人都是担心他的安全问题，想睡也睡不着。如今任小素是一大家子人的主心骨，他要不回来谁心里都不踏实。不过最惨的还是东富南，他倒是真想睡，但陈无敌说让他一起祈祷任小素平安归来。东富南整个人都是懵的， 我靠，你们祈祷就完事儿，我为什么要祈祷啊？你们还是不是人了？这也就算了，打我一顿也就算了，还不让睡觉。 等任小素回来之后，他却坐在店铺里静静地等待着，因为他估摸着罗兰可能还会过来。刚刚罗兰他们离开的时候与李氏财团发生了战斗，估计罗兰队伍里肯定有人受伤了，如果需要治疗伤势的话，任小素这里一定是他的首选。而罗兰他们之所以爆发战斗，是因为杨小锦又把他们的车给炸了。这姑娘坑人真是一把好手，脑子里啊估计全是坑人的点子。果然还没过多久，任小素就听到卷帘门外响起了井盖掀开的声音。说实话，任小素都有点好奇，这群人是怎么精准找到自家门口井盖的。任小素拉开卷帘门放他们进来，罗兰低声道， 赶紧给我俩兄弟治伤，我付钱。 嗯，付钱就好说。 任小素慢条斯理地说道，他看了一眼对方的伤口，然后对小玉姐说道， 小玉姐，你先帮他们把子弹取出来，然后再缝合涂药。 这时任小素看向唐周怀里横抱的小女孩， 这是？ 只见那个小女孩还处于麻醉昏迷的状态，唐周解释道， 这是我们老板的表妹。 任小素差点笑出声， 你们这么撒谎还要不要脸了？ 这个时候陈无敌又凑了过来，他仔细仔细再仔细地打量了小女孩半天，忽然对任小素说道， 师父，这次好像是…… 屋里顿时一片寂静，罗兰都给气笑了， 咋的？你看谁都像你家白龙马还是怎么着？ 陈无敌摇摇头， 不，不是白龙马，是扁担。 这下真给罗兰气到了。 不是，这么可爱漂亮的一小姑娘，那是一小扁担，扁担成精了。 这小姑娘因为晚上手术麻醉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说实话，任小素想不明白，这壁垒里的人怎么忍心对一个小姑娘下手的？就算她是超凡者，也不能干出这种事吧。此时罗兰死死地盯着陈无敌， 你自己去取经就行了啊，怎么老盯着我的人呢？ 陈无敌耐心道， 你这奔波霸懂个屁。 罗兰冷笑起来， 哼，你说他是扁担他就是扁担，人家认吗？ 忽然间小姑娘闷哼一声，然后慢慢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她目光环视着周围的陌生人，然后目光定格在了任小素和陈无敌的身上。陈无敌试探道， 扁担？ 只见小姑娘沉默了一下说道， 大师兄， 你一个扁担乱认什么大师兄啊？ 这一刻罗兰感觉自己的智商再次受到了侮辱，这俩精神病还能对上暗号是咋的？到底是谁疯了？屋里的气氛一时间很僵，说实话就连任小素都没料到会有这种转折， 两个精神病人奇怪的神经波动竟然还给对上了，这真是难得呀。不得不说，现在西天取经的队伍真是越来越整齐了，陈无敌不光凑齐了师徒四人，竟然连扁担都给考虑了进来。任小素心想，现在就等着两个筐和白龙马归队了。这时候颜六元看向小姑娘笑道， 小妹妹，你这一世叫什么名字啊？ 小姑娘说道， 我叫司离人。 颜六元继续问道， 那你的能力是什么？ 司离人骄傲地说道， 我的力气特别大。 任小素一听这个心里就有点犯嘀咕了，要知道上个说自己只是力气大的人现在还在屋里捆着呢。不过任小素觉得自己还不能太武断，毕竟他成功和陈无敌相认了呀。这时颜柳岩笑道， 哦，你的力气有多大，能让我们看看吗？ 司离人嗯了一声，随手就把王大龙给扛了起来，吓得王大龙嗷嗷叫唤。颜六元感叹道， 哦，这一世竟然是扁担把沙僧扛了起来。 小玉姐在旁边笑道， 李仁啊，你饿不饿？姐姐给你做点东西吃。嗯， 我不饿。 司离人乖巧地说道。罗兰现在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辛辛苦苦抢回来的人怎么就加入西天取经的队伍了，自己计划了那么多天竟然便宜了任小素，怎么超凡者都往任小素旁边聚呢？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罗兰大喊道， 我不信，这小姑娘肯定是瞎蒙的。 任小素牙疼道， 可是她没跟人串通过什么呀，人也是你带来的，她也从未离开过你的视线。 罗兰说道， 刚才陈无敌提过白龙马啊，所以她可能猜到了什么。 在罗兰看来，这世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你喊一声扁担我就喊一声大师兄，这他妈跟谁俩呢，说相声的是吧。罗兰看向任小素，结果任小素立马说道， 你看我干嘛，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啊。 一个人疯还说得过去，两个人一起疯就有点诡异了。任小素在某一刻忽然觉得自己会不会真是唐僧转世呢？啊，当然他很清楚这不可能。这时候一旁的颜六元忽然指着罗兰，然后对小姑娘说道， 他是谁？ 小姑娘看着罗兰， 奔波霸。 罗兰当时就崩溃了呀，奔你个腿啊，这都能对上。颜六元又指着任小素说， 他是谁？ 师父。 小姑娘甜甜地说道， 我是谁？ 颜六元紧紧地盯着小姑娘问道， 你是小白龙啊。 小姑娘理所当然地说道。这次轮到颜六元笑了， 好、啊，可惜了，我不是。 小姑娘愣了一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这时候店铺外面传来掌声，一个面相清秀的年轻人微笑着走了进来。 果然骗不住各位呢，离人回来吧。 刹那间整个屋里的气氛紧张了起来，任小素都没发现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而罗兰和唐周他们则端起了枪械对准那个年轻人，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不是罗兰神经太紧绷，而是他晓得对方的身份，恶魔耳语者。当时自己明明都没有管这个年轻人呢，这年轻人是怎么逃出那个房间的？或者说只是一瞬间罗兰便反应过来，恐怕这年轻人在精神病院里并不是被控制的状态，对方搞不好早就开始反制了。那神奇的催眠能力在无声无息中就能控制别人，而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虽然已经对他足够重视，但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控制了。这恶魔耳语者 不是他罗兰放出来的，而是对方早就有了自由进出的能力。这种催眠能力果然足够让所有势力忌惮，如今的109壁垒恐怕要更加混乱了。只见那年轻人面对枪口笑道，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神坛，李氏弃子李神坛，对大家没有什么恶意。 任小素看向罗兰，这竟然还是个李氏的人。任小素大概猜到这人是谁了，恐怕就是杨小锦口中那个非常危险的人吧，但杨小锦也没提过这人是李氏的呀。罗兰低声说道， 恶魔而愚者非常危险。 其实罗兰自己也很疑惑，纵使是他也同样不知道对方竟然是李氏的人。可李氏的人为什么会被关在精神病院里？这里不是李氏财团的地盘吗？看来对方所谓的弃子一词中还有隐情。此时那个叫做司丽人的小姑娘已经回到了神坛的身边，看来这小姑娘是对方故意让罗兰救回来的，可目的是什么呢？就为了找到他们的所在之处。任小素忽然有种被看穿的感觉，对方知道陈无敌，知道他说过的话，甚至知道罗兰被陈无敌称作奔波儿霸，这种感觉太不好了，仿佛一切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一般。可对方是怎么得知的呢？是庆氏财团被渗透了吗？按照对方的能力，恐怕要从庆氏财团的人员口中得知信息简直易如反掌。任小素平静地问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 李神坛看向任小素笑道， 只是我们两个在这座壁垒里面有些孤单，如今这么多朋友汇聚在这里，我觉得应该跟大家打个招呼。 行了，招呼打完了。 任小素准备送客，他是不打算跟这位恶魔耳语者有什么交集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当任小素得知司丽人并不是真的扁担之后，他心中还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确实不想当唐僧。李神坛似乎有些意外任小素的态度，不过他并不是特别介意。李神坛忽然对任小素笑着说道， 总感觉你很特别呢。 这下轮到任小素意外了， 特别帅 啊？不不不不， 李神坛指着自己的脑袋笑道， 这里很特别。那么大家有缘再见。另外罗老板，我没有催眠你的下属，不用太担心。 任小素好奇道， 你之前为什么在精神病院里不出来呢？ 李神坛想了想说道， 因为还没有到出来的时候。 说完李神坛便带着司丽人走进了夜色里，临走前司丽人还转身跟大家挥手， 大家拜拜，很高兴认识你们。 这句话让任小素意识到李神坛出来一定…… 哎呀，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我还是继续跟东富南好好聊聊吧，我感觉还是东富南更靠谱一点。 任小素无语地看着罗兰，他有点犹豫自己该不该告诉罗兰东富南其实也不太靠谱。任小素终究是没有告诉罗兰关于东富南的实情，他觉得起码也得等七天收留期限过了再说比较好，万一罗兰看到鼻青脸肿的东富南再闹出什么幺蛾子怎么办？这时候屋里的东富南简直恨不得原地嫁给罗兰，只要罗兰愿意带他走。可问题是陈无敌这次把他捆得太结实了，而且王富贵这货不知从哪儿搞了颗草药塞进他嘴里，他的嘴直接麻到不能动了。草药这玩意儿店铺里多的是，可是东富南就想不明白了，这一家老小怎么这么熟练呢？不得不说，王富贵虽然良善，可他作为流民活了这么久，总归有点压箱底的小技巧。流民与壁垒人不同，他们从出生下来就要迎接危险。罗兰隔着门跟东富南说了一会儿话，不过自言自语太没意思，所以他说了一会儿也觉得无趣。任小素乐呵呵笑道， 渴了喝口水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罗兰在院子的椅子上坐下来，叹息道： 哎呀，这李神坛从精神病院里走出来，真是 不知道他是李家的人吗？ 此时罗兰仔细回忆着过往的细节，他确认自己得到的资料里只字未提李氏财团。不过他忽然想起自己看过的那三段录像，当时他甚至能够隔着屏幕感受到对方的孤独感、被遗弃感。罗兰说道： 你听他形容自己为李家弃子，恐怕他本身就是被李氏关进去的吧？ 任小素好奇道： 李氏为什么要关押自己的子弟啊？ 罗兰惆怅道： 我哪知道这个呀？财团内部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勾心斗角之事随处可见，想在家族里出头，那得踩着兄弟姐妹的肩膀往上爬才行。 那你和庆枕又踩了多少兄弟姐妹的肩膀？ 任小素笑道。结果罗兰忽然严肃道： 我跟庆枕别无选择，他是天生的领袖，就应该走到山巅看一看风景。 那你呢？ 任小素愣了一下说道，他发现这罗兰竟是如此的维护自己的弟弟。当初王富贵想要索取救命之恩的报酬，罗兰先是说自己的命不值钱，可是提到庆枕的时候，他却忽然变得格外慷慨。 我？ 罗兰笑了笑， 哼，我烂命一条，怎么都能活。 罗兰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并没有不甘，仿佛他本身就觉得理当如此，弟弟就应该高高在上，而他就是一条烂命。 哦，对了， 罗兰瞥了任小素一眼， 最近不要太显眼，就连杨氏都已经到这壁垒里了，火种公司也有人隐藏着，如今恶魔耳语者出来搅局，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任小素怔怔地看着他， 你跟我说这合适吗？现在壁垒里最显眼的人难道不是你？ 是吗？啊？ 罗兰笑了起来。 我这么优秀？ 任小素都震惊了。 你这么骄傲是怎么回事？ 哦，对了，暴徒的人也到了啊！ 罗兰突然气愤起来。 有人在远处打爆了我两台车子，能闲着没事干这种事吗？肯定是暴徒的人。 这一刻任小素才知道，原来杨小锦可能是暴徒的人。不过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刚才罗兰说杨氏也来了，这杨氏财团和杨小锦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们庆氏呢？ 任小素看向罗兰。 你们庆氏就派你啊？ 你在这瞧不起谁呢？ 罗兰没好气道。 我怎么了？我以一当千好吗？ 嗯，我是说庆氏没有派人支援你吗？ 任小素好奇道。 没有，他们现在正忙着处理113号壁垒和静山的事情。 111号壁垒的地形并不是平整规则的，这里西高东低，整个壁垒傍山而建。111壁垒里的山叫做银杏山，到了银杏树叶泛黄的季节，整座山上都是一片金黄，而庆氏财团的总部就在山腰处。此时此刻，一列列车队从城市朝着银杏山出发，壁垒里的行人纷纷退让，他们知道这都是庆氏财团的大人物，主席团成员。基本上每个月这个时候，庆氏财团的大人物们都会纷纷驱车前往银杏山开会，讨论那些能够决定财团命脉的事情。到了晚上，银杏山上的庞大庄园已经是灯火通明，幽静的会议室里坐着13个男人，有年轻人，中年人，也有老年人。会议室的墙壁上悬挂着巨大的虎头，那是死去的老虎被制成了标本。人类向来有这样的恶趣味，生前的百兽之王死后也不过是人类的玩物而已，这是人类的力量。整个会议室富丽堂皇， 仿佛这里从未经受过灾变的影响，始终掌握着权力。上手位置的老人用手指敲了敲桌面。 庆怀的进度怎么样了？ 他们大前天就已经绕过京山，估摸着今天应该就抵达113壁垒了。 一个中年人说道。 他到那里先清剿残余的实验体，然后等后续灾后重建部队抵达了，他们再去径山寻找火山口里的生物。如今那生物应该重新陷入了沉睡，似乎并不打算走出火山口。我们怀疑它对火山的温度有依赖性。 那庆怀能处理吗？ 上手的老者平静问道。 113壁垒附近的煤矿至关重要，必须尽快重建起来。 庆怀带了一个作战旅过去，对付几百个实验体还是没问题的。 中年人回答道。 113壁垒附近的资源至关重要，灾后重建的工作必须尽快完成。庆云，你配合他们调配流民过去工作。 老者说道。坐在最末尾的一个年轻人笑道。 好的，明白。 这年轻人头发整齐地向后梳去，在灯光下那光洁的发丝犹如水晶般优雅。老者皱眉道。 需要谨慎行事，如果出了错，你以后就不必坐在这里了。 年轻人低头。 好的。 旁边有人笑道。 对年轻人呢，不必这么苛责。 老者没有接话，而是忽然问道。 庆枕现在在干什么？ 除了每天去听曲，没有再干别的事情。 有人回答道。 听的曲子也没什么目的性，也没有喜好的歌姬。 老者平静地点了一下头。 先亮亮他，年轻人的锐气太盛，得挫一挫。他须得知道金钱的力量来自交换体系，但权力的力量是来自组织的。没有家就没有规矩，也就没有权利。 其他人都没有对此事发表看法，然而就在此时，有人敲了敲会议室的大门。老者轻声说。 进来。 来人是一位秘书，他在老者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只见老者眉头越锁越深，他抬头看向在座的其他人。 庆怀所带的第七作战旅被实验体袭击，如今正在撤退，死伤过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会议室内的诸位庆氏财团大人物们刚刚还谈笑风生，如今忽然陷入了沉默。庆怀是中年一代领兵打仗的佼佼者了，而且带的士兵也比较出色。原本大家以为第七作战旅前往113壁垒围剿实验体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却没想到这会都没开完，前线就传来了噩耗。 他们第七作战旅几千号人，怎么会被几百个实验体偷袭？ 有人疑惑道。 这情报会不会是假的？要知道第七作战旅可是配备了最精良的作战装备，而且战斗力也是第一。 当然说话之人其实明白，以往庆氏财团内部战斗力最强悍的还是庆枕手下的第五作战旅，还有罗兰手下的第六作战旅，可现在第五第六作战旅不是没有了吗？第五作战旅已经被解散了，所有作战人员都被打散了，分到其他作战序列里面，而第六作战旅则倾覆在了地震之中。事实上以前大家不愿意动庆枕，也是因为罗兰和庆枕两个人手里罗兰的士兵并没有全部死在113壁垒灾难之中。当初壁垒只是将军营一分为二， 强行将作战部队给分割开来，让他们无法汇合而已。如今，那条从径山之内蜿蜒出来的大地裂痕已经被称作径山阶梯，那阶梯仿佛要硬生生在平原之上挤出一个褶皱来似的，几乎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百或者几千年之后，这里将成为新的山脉。但庆氏没有找到新的煤矿之前，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这里的。会议室里那位老者平静地说道， 实验体的数量超过了我们的预估，可能已经近千了。他们在庆怀安营的时候闪电似的突袭了营地，庆怀没有料到实验体会主动出击，现在我怀疑实验体内已经出现了新的生命形式，一个有智慧的实验体。 看来113B 也成了他们的巢穴呀。 有人叹息道， 要不我们还是用庆诊吧，让庆诊去对付这些实验体，他打仗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老者看向那个说话的人，一种莫名的压力在会议室里蔓延开来。老者说道， 哎，青云，你带第一作战旅过去。财团的意志怎么会向个体妥协？从今天开始，庆诊不得踏出他的别墅半步。 这时候，会议室里的其他大人物们都有自己的心思。这些年，庆诊已经向财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当财团意志出现转变的时候，这个有能力的年轻人也只能成为一名体面的囚徒。可是他们觉得，如果这次派去113壁垒的是庆诊，恐怕结果会完全不同吧。庆诊和罗兰确实在径山仪式中损失惨重，可地震与火山喷发这种天灾谁又能料到呢？这是不可抗力。此时一队运输物资的车辆正在缓缓驶向109壁垒，一个黑色人影攀附在一辆大货车的底盘下，此人正是长途跋涉来到109壁垒的许贤楚。许贤楚咬牙坚持着，攀附在底盘上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但他决意要潜伏进入109壁垒。就在这个时间段，谁又能料到他许贤楚会直接进入109壁垒呢？其实正如他所料，整个109壁垒对通缉许贤楚的事情并不是特别上心，毕竟这里不是庆氏掌控之地，所以陆远虽然给了面子，但其实并不积极。而且大家觉得许贤楚应该不会强行进入壁垒，所以之前任小素去金店就发现，虽然壁垒秩序司贴了许贤楚的照片，但也只是交代如果有人处理黑金要汇报而已，如果真是严查，恐怕要比这个严格许多。所以许贤楚做了常理中最正确的判断，而此时应该是四人部队换班交接的时候。许贤楚太清楚四人部队是什么尿性了，天底下所有的四人部队几乎都差不多，因为这天底下的财团也都差不多的尿性。他还在113壁垒的时候就曾经观察过，平日里进出货车的时候四人部队会很认真的检查，但晚上换班时间检查便会松散许多。事实上很多违禁物品都是那个时候运进壁垒的，甚至有人专门打点四人部队，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先生猜测109壁垒的四人部队应该也是如此，当然他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但如果想混进壁垒，那就一定是这个时候了。实在不行的话他就强行逃跑呗，反正那些私人部队压根拦不住他。果然如许贤楚所料的是，这支物资运送车队进入壁垒的时候连最基本的盘查都没有，这让许贤楚松了口气的同时又有些疑惑，这109壁垒私人部队的管理好像比113更松散一些。等到车队轰隆隆进入壁垒之后，许贤楚便从车底翻上了货箱，这些车辆 都是类似运煤车一样的半封闭悬挂货车，顶棚都是敞开的。许贤楚坐在货箱里思索着自己接下来的计划，这一顿奔波让他非常疲惫，以至于他现在只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好好吃点东西睡一觉。他看向货箱里的货物，许贤楚忽然有些疑惑，这里的东西都用木箱子给钉起来了，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此时他所在的这辆货车忽然偏离了车队，其余的车辆继续向前行驶，而他所在的货车却脱离队伍，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是有人走私进来的，还没等他想明白，货车便停了下来，而这货车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赶紧把东西卸下来放到仓库里，明天找机会分发出去。 货箱侧面轰隆一声被人打开了，紧接着许贤楚和罗兰两人大眼瞪小眼。此时已经是深夜凌晨，罗兰打着手电筒朝里面看来，他想仔细辨认一下这货箱里的人长什么样子。然而下一刻， 我操，许贤楚！ 罗兰在113壁垒还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会经常出席典礼与晚会之类的公共场合，私人部队在这种时候通常都担任执勤安保工作，所以许贤楚是见过罗兰的。可许贤楚有点懵逼，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在这里正好碰到罗兰。但他很快就意识到，看似巧合的背后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